一二三的四十三。 咱爷俩呀、是聊到了一块了，都说不对，那叫三，这回说对了吧？ 对对对，是叫三。 行了，有个任务。 哦，师傅您说。 当过乞丐没有？ 那个可以现学。 太好了，太好，我就需要你这个态度啊！现在让你乔装改扮，扮成乞丐，跟老头要钱。哎， 哦， 借机呢，得往这个身上蹭，知道吗？往这老头身上蹭，你明白不明白？你领会没领会？这个精神在哪里？ 哦哦，懂了，我明白了，师傅，我懂了， 明白了， 我懂了啊，好。 哎，这个， 那我就先去了。 对， 您瞅好了，我这一定那个特别成功的完成任务。 我看你有点悬，一定要谨记啊， 要蹭 身上蹭。 知道，我知道了。哎， 好，祝你成功。 好，我今天肉一堆，那个里面肉一堆。哎，前头有老头儿。可怜可怜我，那个爷爷，您行行好，给我点钱吧，我已经十天没吃饭了，饿死我了。 这零钱拿着啊！ 您别走，您别走，再给点吧，这点钱也就够我吃一顿的，我得好几顿吃，我才活得下去啊！您至少让我活下去啊，对不对，爷爷？爷爷，您再给点吧，您别走，您可千万别走。 拿着这银票行了吧？ 哦，好嘞，我收下了。爷爷，您别走，您不能这样影响我这一 个， 我这一个月您也得过工，那我至少吃饱一个月。 躲开！ 不，爷爷，我、哎、那个，您身上真香啊，我蹭一会儿，爷爷，爷爷， 哎、 那个我 这孩子怎么回事？这孩子， 爷爷再见。 哎，这孩子怎么这？讨厌吗？这哎呀，这脏劲儿的，你瞧这么半脸油，全蹭我衣裳上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 那师傅， 哎， 师傅 了，怎么样？ 那个完成了，师傅您真高。 待会儿 那老头脱下衣服，蹭，对我给他这样蹭了一身的油。他那脱衣服清理的时候啊，您就可以走过去，装作不小心撞那个老头一样，一下来一招顺手牵羊，妙手空空就齐活了。 好徒弟啊，看看师傅怎么样给你做个示范啊。 啊，别，师傅你也别去。 怎么了？ 你跟那老头没脱衣裳。 嗯，怎么没脱衣服啊？ 对啊。 哎，这老头怎么还拿出？ 他在那儿擦呢，他拿了一点纸在那儿擦呢。 哟，不是，哎，又扔了，哎，怎么就走了？嘿，这老头怎么的？嘿， 气死我了！ 师傅，您别生气啊！我老师傅，我看见那老头去了旁边的小饭铺了。 哦， 我看得真正的去旁边小饭铺了。 那饭铺的伙计王鱼头是不是你发小啊？ 王鱼头 是不是？ 是啊，是我发小。 嗯，那就好办了。我说三毛啊， 哎， 带一吊钱过去给王鱼头，让他呀过来过来过来。我告诉你，让他这样。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快去吧， 我这就去。您请好了，放心吧。 嗯。那说了，这老头真的是去饭馆了，真去了。时近中午啊，老头饿了，走进了这么一家饭馆。而这时候呢，李六师徒也是尾随其后。李六呢，要了几样小菜，坐到了角落，偷偷的在观察那老头。而三猫呢，则偷偷去了后厨，找发小王鱼头去了。那么说这个小老头呢，人进门之后啊，要了小笼包和蛋花汤，正吃得有滋有味呢。哎，这时伙计王鱼头端来一道砂锅麻辣烫放在老头的面前，老头看罢这么一愣。 这我没点这个呀。 这道麻辣烫是我们免费赠送的，爷爷，我们小店有一条规定，每天对光临本店的第88位顾客都要赠送一道菜品，请您慢慢享用。 你们店里每天能来88个人呢，人不少。 第88个人， 这东西是白送的是吧？ 哎，是白送的。 好，我吃点，我得吃点。还真不错。哎，我就爱吃这血豆腐。哎呀，这好吃啊！这个， 这老头够能吃的啊！嘿，好，接着吃， 呵，那呀， 来，接着吃。哎，估计热， 哎呦，这热呀！哎呦，不行，这太烫了，热热。 哎呦， 我拿这纸板扇扇吧，我。哎呀， 怎么拿纸板扇扇？这老头热了，这怎么还不脱衣服啊？我是还真扇上了，嘿，他还不脱，嘿，哎呦，可急死我了啊！怎么回事？看着老头没有？啊，一个劲儿拿着扇，这不脱衣服，这怎么回事？这 那咋办呢？我给了他那个啥，我给他弄够辣的， 不够，再给他加点辣椒，加点胡辣汤。 哎，那 山 椒，这钱谁付啊？ 谁付？都算我账上。 哎，行，得嘞， 快去， 哎呦，热死我了！这玩意儿太热了。 那爷爷再给您来一份赠送的，免费的免费赠送的。 哎呀，热呀！ 这下我看他 那个，那爷爷本店不让扇风 啊， 不让扇风。 这风都不让扇。 对，我们的那个送的菜品不让扇风。 这都哪儿的道理啊？这 哎， 那不扇了，我就愣吃吧。哎呦，这辣呀！哎呀，饱了。 嘿，这回不该脱衣服了。 回家啊！ 哎，我去，回家！哎，我他走了，嘿，哎呦喂，他这是大摇大摆走了，我的天！哎呀，气死我了！我这桌子我都掀了，我走啊！ 哎，你别走啊！那别走啊！那菜钱还没给呢！ 哎呀，什么菜钱呀？ 别走啊！ 李六和三猫啊，看着老头的背影，不禁是越想越气。三猫说：“师傅，这个与其偷鸡不成18米，那不如干脆来一个痛快点的，直接把这老头拍晕，剥下他的衣服得了。”李六听完觉得有道理啊，于是两个人紧随其后走到了西湖附近。李六看看四周没什么人，就叫三猫呢拾起一块砖头，一块往老头方向逼近。不料呢，这三猫刚想砸这老头。老头突然间往前是撒腿狂奔，这一来啊，倒把俩小偷给吓一跳。难道说这老头后脑勺还长着眼睛不成吗？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一幕接着发生了，老头竟然一边跑着一边开始脱衣裳，啪的一声，那件让李六费尽心思也得不到手的衣服被老头当垃圾一般的扔到了地上，师徒看罢惊讶的是张大了嘴。 他把衣服脱下来了， 行， 脱， 等， 我去捡，师傅，你 别， 我去捡， 别， 为啥别？ 别着急， 我去捡吧， 别着急， 拿， 为啥不着急呢？ 师傅啊，领进门是学艺在个人， 修行在个人 也有这么说的。对对对，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悟。我呀，之前派你干事，你现在就缺乏这个悟性。 我悟了。 你悟什么了？你悟啊？ 我都热，都出痱子了。 你悟是？你悟出痱子来了？是让你怎么悟啊？ 我就这么，要不然还能怎么悟啊？ 让你用脑子悟，就是 脑子。我都出了好多汗了。 我就多余收你这徒弟。我跟你说，你太反应太慢，就是告诉你，你得用脑子想。 那为啥不能去捡那件衣裳呢？ 这我告诉你呀，你得先大喊救人，先救人 啊！救人， 对， 为啥要救人？救什么人啊？ 你哪那么多为啥为啥为啥的呀？ 啊， 你没看见吗？ 看见啥？ 老头跳进西湖里边正救小孩呢吗？ 啊，那你不早说？你说这会儿功夫，那小孩早被淹死了。师傅，你啰嗦， 啰嗦！我跟你说， 师傅，我觉得你年纪大了。 你还说我？你还敢说我是吧？你不是不会水吗？ 啊， 看着那衣服。 哦，那不捡了？ 不捡了。 师傅，你还不下去？那小孩真的淹死了。 我跳进水里边，跟那老头一块救人，知道吗？ 那你快跳啊！你怎么还不跳啊？ 我这不就跳？我这不是跟你老问为啥为啥为啥？我怎么能跳、 那师傅那个衣服我们到底要不要呢？要不要捡呢？ 小孩已经快淹死了，我还得赶紧过去。 你先别，那这衣服到底要不要啊？ 你先喊救人，你们要先喊救人，看着衣服喊救 人。 我的天， 我没有办法一下做两件事。 哎呀，我要有办法我就做了。 我 跟你说， 我做不到。 你做不好你就 臣妾真的做不到啊！ 哎呀，我的天哪，你就喊救人。 那你去救人吧。 对对，我好，祝我成功吧！快点快点，我要救人去了。 哎呦，师傅真啰嗦！哎，我救人啊！ 哎呦，哎，上来了， 上来了，上来了！ 哎呦 ，嗨！ 啊，你们俩都上来了，像落汤鸡似的。 哎， 那个， 这衣服， 那个爷爷您好，您跳水里干啥？不是，您是救人，您怎么知道水里有小孩啊？ 哪有小孩啊？刚才就听见这喊啊，孩子掉水里了，孩子掉水里了。 我跟你说，大爷，我刚才也听见了，真的。 我说这赶紧救吧。 对呀、啊， 下去就后悔了。 我一看呀、啊，一老头也跳进去了，我担心这老头也给淹死，我也赶紧下去了。你看见没有？ 啊，你们俩真好心。那最后救出来的是个啥呀？ 救出来什么？看，就这玩意儿。 就这个，哎， 鞋呀、 啊。 你们俩就下去捞了双鞋呀、啊？ 我们这还生气呢。 对， 那可能是四川人吧，他把鞋子叫孩子，所以你们就下去了。 嗨， 你说多这玩意儿，这哪行啊？这不坑人吗？这个， 这个、 我说兄弟， 过来， 咱们这够凉的，烤个火吧 。 这不是天儿挺热的吗？ 天儿热，刚掉河里边，是不是？刚出来，快烤！ 那烤，我先帮你们生生火，你们俩去捡下柴火吧。 哎，好孩子，我们俩捡柴火。啊，那个 师傅 啊， 我跟您说 啊，你说， 那老头兜里没有银子 啊？ 就没银子，就俩赶路的那个鞋。 哎，奇了怪了，这我看走眼了。 咱们看那包里鼓鼓囊囊的是鞋，不是银子。 行，我知道了。 您要不要亲眼去看一下？ 我行，你告诉我就知哪那么啰嗦。我告诉你啊，待会儿你给我看住了，我跟那老头聊聊。 哎，好好。 哎，来，我说这位老大爷，大爷。 哎， 大爷， 哎， 往这边来， 哎、 您看给您冻坏了吧？ 可不是吗？ 哎呦，这天啊，真是也是冷点儿。 嗯， 我看您这一身打扮啊，看您这个穿着的长相啊，哎呀，您应该不是本地的人使吧？ 那我是哪儿的马粪呢？ 不是，这怎么说呢？您反 正那人是， 哎，不是本地人，是不是？ 我还真不是本地人。 哦， 啊， 您这来这儿干嘛来了？ 我呀、 啊， 我从苏州啊，看亲家，回来这不路过这个临安吗？ 哦，合着您是探亲？ 哎，路过，嗯， 哦，路过了。那亲家看亲家回来，那怎么还反穿着票？ 是这样，说出来啊。也不怕你笑话 啊，那我一定会笑。 哎，这怎么说话呢？ 啊，那 我这衣服啊，是 买衣服啊，跟这个脚底下这夫子旅 啊， 都是亲家送的。 哦， 知道我省，亲家呢叫我穿着回去。我们家就住临安的郊区，到这儿呢，打算回家的时候呢，省点钱，也不坐车了，我就沿着路啊往回走。 是啊， 啊，饿了呢，我就啃口馒头；困了呢，我就睡会儿桥洞子。这个脚上， 您这是要饭的呀？ 不是，我这个脚上这双鞋呀，这是好鞋呀。 啊、哦，是啊， 不适合走长路 哦， 所以呢，我就穿了一双破鞋。 啊，破鞋！ 哎，我把这双破鞋穿着，把这双好鞋我就给收起来了。 哦， 身上的衣服呢，我怕这个老这么穿呢就脏了，所以我这就反穿了。 哎呦喂，我说大爷，您这够可怜的呀，而且一看您就是个善人。您就是个积德行善之人，一听这有小孩您就跳水。 我这不是着急这孩子吗？我以为真是孩子跳水里呢，我就跳下去了。 得，您看还真是赶上了一好人。哎呦，得，您我看您这皮袄啊，您这反着穿还怕弄脏了。得，您看我不行，这样吧，啊，三毛，三毛， 啊啊，师傅， 三毛啊， 哎， 啊，你看啊。这大爷啊， 大爷 为了， 爷爷， 哎，对，为了 爷爷，他那个年轻时候肯定还挺帅的。 谁让你瞧 这？我没让这小子是夸我啊。 是啊，谁让他瞧这？ 那师傅，你找我干啥呀？ 悟性，悟性，让你悟。看着大爷，就听见没有？人 看着大爷 怎么说呢？ 看着大爷，我觉得他年轻时候真的挺帅的。 我这小徒弟啊，智商还有点问题，大爷您见笑、啊。 但我情商挺高的。 哎呦， 我看你这个傻徒弟啊，不行就赶紧该给他轰走就轰走吧。 我让你刚才大爷说什么来着？人家是 啥来着？ 去这个亲家家里啊，人家说、 哦、亲家是啥呀？ 哎呦，亲家也不知道，就是说呀， 啊， 他闺女的父亲。 哦，这个爷爷，您家里有个闺女，她婚配了吗？ 你这徒弟惦记什么呢？我说 你啊，你过来啊，你过来，这都不重要啊。 哎、哦， 我说的就是这大爷这衣服啊，他都是别人给的。 哦， 看这鞋 别人给的，他为啥运气这么好呢？为啥没人给我衣裳呢？ 我的天哪，我回头我给你。 哎，师傅，您可真是我的亲师傅。 哎，对，你可不是我亲徒弟啊，我跟你说， 我会慢慢变亲的。 哎，是我。哎， 我会努力的。 哎，行，祝你成功吧。我 谢谢您、 哎。 那您找我干啥呀？ 哎，我找你把衣服脱下来。 啊，师傅，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禽兽不如、 啊。我就只能命令你了。我给你讲不明白、 啊， 人家老大爷过来以后，衣服也没了，鞋也没了，看见没有？又这么善心，这打算啊，咱们就是把这衣服啊都送给人老人家，明白了吗？哎呀，快点儿。你就啊，按照我说的，把你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 不行，师傅，所有的不行，裤衩得留着。 好嘛， 那个师傅，我觉得您也应该把衣裳脱下了。 行， 我觉得这个大爷爷的不容易，他还要走好长时间的路呢。万一一件不够穿，得穿两件，两件不够穿三件。 哎，行了、 哦， 咱们就把衣服都脱下来。哎，保留住你这别都脱下来啊、 哦！ 明白吧？ 来， 来 大爷，来，您给您穿上，您穿上，来来来， 您穿上吧，来。 您 一件 儿 裤子披上以后，您再一裹，大爷您感受怎么样啊？ 来点麻辣烫就好了。 林六将那件衣服披到老头身上，然后恭恭敬敬的给老头鞠了个躬，转身他可就走了。此时他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正所谓神通受感动，只因大善行，湖边一番话是浪子泪盈盈。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